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希。第138回，季温瑜闻言一僵，不只是面孔，整具身躯仿佛都冻成了冰雕。良久，这块冰雕才终于有了崩裂的痕迹。他吃力地站起身，指着谢之方的面具失态狂叫道： 你疯了，那是你姐姐，你怎么能娶她？不不不不不不不，人娘秉性端方，绝不可能做下这么有悖人伦的事。她一直拿你当亲弟弟，你骗我，你骗我。 或许是因为在姐姐心里，哪怕委身于自己的弟弟，也比嫁给你这么个衣冠禽兽要强得多吧。 谢之方充满嘲讽意味地向他拱了拱手。 说起来，还要多谢六殿下，若非你那晚对他下了药，我也没有机会越过姐弟之间的界限，用身体帮他疏解。 药？你怎么敢？ 季温瑜五内焦灼，口中吐出一口鲜血，怎么也无法相信自己费尽筹谋，到最后竟然给旁人做了嫁衣。怪不得他将谢之真藏得严严实实，怪不得谢之真在葬礼上哭成那样，原来他们俩早就在自己眼皮子底下暗结孽缘了。 多谢你这个大媒人牵线搭桥，后日拜过堂成过亲，我使人给你送杯喜酒，六殿下可一定要给我面子，也好沾沾喜气啊。 谢之方强压着胸腔中沸腾的杀意，丢下这番话转身往外走。 你站住！ 季文瑜下意识地追出两步，被脚下的镣铐一扯，狼狈地绊倒在地，披头散发地冲着他的背影怒吼。 这娘不可能喜欢自己的弟弟，纵然没有血缘关系，他也绝不会对你生兄男女之情。他说过的，生是我的人，死是我的鬼，他的夫君只能是我。谢之方，你给我滚回来，不许动他一根手指，你听到没有？ 谢之方冷笑一声，并不回头，语气嚣张放肆。 也不只要碰他的手指，还要抱他亲他，尊重他，敬爱他，和他做所有夫妻该做的事。往后再生几个孩子，你也不用想着从中作梗，我已与太子交过实底，获得了他的首肯。至于你，就抱着前世里那点子念想，在这暗无天日的牢笼里好好做你的春秋大梦吧。 谢之方，我杀了你，我一定要杀了你，他是我的，他是我的。 谢之方强作镇定，打赏了丰厚的金银给那几个看守太监，封住了他们的口。刚刚走出宫门，便跳上骏马，一路往谢府狂奔。他冲进流光院，没有看到谢之真的人影，吓得面上血色尽退，厉声喝问左右： 人呢？ 青梅吓得一哆嗦，答不出来话。重新回来值守的十五自房顶倒掉下来，指了指门外： 主子，小姐在梅园里捡梅花，说是要选几株回来插瓶，我师兄跟着呢，出不了事。 谢之方二话不说扭头便走，遥遥瞥见那个披着白狐披风的倩影。他运起轻功，转瞬就来到谢之真身侧，张开双臂一把抱住他。谢之真手里还拿着剪树枝用的剪刀，下意识地将手腕往外偏了偏。他敏锐地察觉到弟弟情绪低落，安安静静任由他抱了好一会儿，即便腰身和后背被他结实有力的手臂箍得发疼，依然没有闪躲。 阿唐，出什么事了吗？ 谢之方紧紧地抱着他，好像刚从炼狱血海里爬出来， 浑身还带着厉鬼留下的森森伤痕，双足陷在一大团怨气里尚未完全挣脱，心口急跳，冷汗湿透里衣。两世的愧疚攒在一起，几乎要将他压垮。姐姐是那样的在意他，自己无视他，抛弃他，任由别人欺负他倒也罢了，重生一次竟然越活越回去，打起他的主意，心心念念着要将不情不愿的他娶进门，永远拴在自己身边。这样跋扈霸道的他很令人作呕吧。某一刻他甚至想要不要就此放过他，可是他知道自己做不到，他也不放心将他交给任何除了自己以外的人。谢之芳忍了又忍，到底没有压住哭腔，紧抱着姐姐仍然有些瘦弱的身子，低声说道： 姐姐，我送你的礼物，大到房屋店铺，小到胭脂水粉，没有一样是便宜东西。那条金丝琥珀手串价值千金，才不是什么地摊上就能买到的廉价货色。 谢之真听得云里雾里，他顿了顿，心里猜度也许是宋永仪使人从南边捎过来的胭脂碍了他的眼，又温柔地补了一句： 你昨日送过来的头面首饰我试了试，觉得甚是好看，待到后日我就戴那套好不好？ 好。你给我做的衣裳又舒服又好看，我心里十分喜欢，因为害怕刮了蹭，压根舍不得穿出去，只在家里那群奴仆面前显摆，直到穿得不能再穿，裤管短了一大截，手肘和膝盖处都打了补丁，这才好好收进衣箱里，时不时拿出来看一看。 他说的都是前世里的事，谢之真却误以为他在抱怨自己这几年没有给他做衣裳，哭笑不得地说道： 哪里就到了那种地步啊，待我身子将要好了些，重新给你做成不成？ 谢之芳略略松开怀抱，低下头看着他纯澈干净的眼睛，心里默默松了一口气。 这好，姐姐什么都不记得。姐姐，我会用尽所有力气对你好的。 他用力握住谢之真的手，手心滚烫，烫得他微微颤抖，睫毛也跟着颤动。 我这辈子只要你一个，绝不看别的女子一眼。但凡你想要的，但凡我能给的，我全都给你。 他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弥补他才好，只能笨拙且直白地将所有的身家性命全数交给他。谢之真俏脸微红，轻轻嗯了一声，将刚刚剪下的梅枝递到他手里。剪一朵素色的梅花落入他鬓间，踮起脚尖帮他摘下。谢之芳着迷地看着他的脸，实在忍不住顺势俯身亲了他。一个浅尝辄止的吻，相比起占有，更多的是亲昵与依恋。谢之真又羞又慌，低下头顾左右而言他： 你书房里要不要也养几只？ 要，姐姐给的我全要。 谢之芳见他这次没有太过抗拒，心下暗喜，得寸进尺地搂住纤细的腰肢，舔着脸撒娇： 姐姐，再给我抱一会儿，就一会儿。 两人紧紧依偎在一起，微风拂过，花瓣落了满身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